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，照在边关，宁静的夜晚，你也思念，我也思念。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，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。我家乡云的农田，你在边疆站岗值班。啊，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，我的甘甜。军功章啊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，照在边关，宁静的夜晚，你也思念，我也思念。我孝敬父母，任劳任怨，你先是祖国不惜流血汗。我肩负着全家的重任，你在保卫国家安全。啊，祖国掌声有你的贡献，也有我的贡献。万家团圆是我的心愿，也是你的心愿。啊啊啊啊 情，你为何留下那么多谜底？温柔的唇印渐渐已淡去，只留下这孤单单的回忆。谁来探我？谁来送温馨？窗外又开始下起了秋雨，一滴一滴都诉说着你。没有了那盏灯，只有这诉说的秋雨。 守候，寂寞一生不会白了头。 未了的情愁，随风飘散，化作水东流。换红尘有多少痴心的守候，寂寞一生无悔白了头。寂寞里。